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八章检测魔杖第四十六集。 星期天早晨，哈利一觉醒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他为什么感到这样难过和焦虑。接着，昨天晚上的事情一下子都浮现在脑海里。他坐起来，拉开四柱床的帷帐，想跟罗恩说话，逼着罗恩相信他，却发现罗恩的床上空空的，显然他已经下楼吃早饭去了。哈利穿好衣服，沿着螺旋形楼梯来到下面的公共休息室。他刚一露面，那些已经吃过早饭的同学又热烈地欢呼起来。他想起还要进入礼堂，面对格兰芬多的其他同学，而他们都把他当成一个英雄。想到这里，他就有点发怵。可是如果不去礼堂，就只好待在这里，任凭自己被克里维兄弟俩纠缠。他们俩正拼命向他招手，希望他过去呢。于是他果断地走向肖像后的洞口，把肖像推开，爬了出去，正好和赫敏打了个照面。 你好， 赫敏说，举着手里用餐巾纸包着的一叠面包。 我带来给你的，想去散散步吗？ 好主意， 哈利感激地说。两人下了楼，看也没看礼堂一眼，就飞快地穿过门厅。很快他们就大步走在了向湖边延伸的草坪上。德姆斯特朗的大船泊在湖面，在水中投下黑乎乎的倒影。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他们不停地走，一边嚼着面包。哈利把前一天晚上他离开格兰芬多桌子后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赫敏。令他感到非常欣慰的是，赫敏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的说法。 我当然知道你自己没有报名。 当他讲完礼堂旁边的房间里发生的一切后，赫敏说道， 乔·邓布利多报出你的名字时，你脸上的那副神情。问题是，谁把你的名字投进去的？你要知道，穆迪说的对，哈利。我认为没有一个学生能做到这点。学生绝不可能欺骗火焰杯，也不可能越过邓布利多的那条。 你看见罗恩了吗？ 哈利打断了他的话。赫敏迟疑着。 看见了，他在吃早饭。 他说。 他还认为是我自己报名的吗？ 不，我想不会，其实不会。 赫敏很不自然地说。 其实不会，这是什么意思？ 哈利，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赫敏无奈地说。 他是嫉妒呢。 嫉妒？ 哈利不敢相信地问。 嫉妒什么？难道他愿意在全校同学面前出这个洋相？ 想一想吧， 赫敏耐心地说。 你知道引起所有人注意的永远是你，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他看到哈利气愤地张开嘴巴，便赶紧着补道， 我知道你并没有追求这个，可是怎么说呢，你知道罗恩在家里要跟那么多哥哥竞争较量，你作为他最好的朋友又是那么大名鼎鼎，每次别人一看见你，他就被冷落到一边，对此他都默默地忍受了，从来不提一个字。我想这一次恰好使他忍无可忍了。 很好， 哈利怨恨地说， 真是太好了。替我转告他，只要他愿意，我随时可以跟他换。替我转告他，我欢迎他来跟我换。不管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傻乎乎地盯着我的额头。 我绝不会转告他什么话， 赫敏干脆地说。 你自己去跟他说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我才不想到处追着他，苦口婆心地教他成熟起来呢。 哈利说。 他什么时候才会相信我并不快乐呢？也许等我摔断了脖子，或者…… 他声音很大，吓得旁边树上的几只猫头鹰扑棱棱地飞了起来。 这并不好笑， 赫敏轻声地说。 这一点也不好笑， 他显得担忧极了。 哈利，我一直在想，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吗？一回到城堡马上就做。 是啊，狠狠地给罗恩一脚， 写信给小天狼星，你必须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叫你把霍格沃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写信告诉他，他好像早就料到会出这样的事。 我带出来一些羊皮纸和一支羽毛笔。 别胡说了， 哈利说道，一边四下张望，看有没有人能听见他们说话。场地上空荡荡的。 就因为我的伤疤有点刺痛，他就赶紧回国了。如果我告诉他有人给我报名参加三强争霸赛，他大概会直接冲到城堡里来。 他希望你告诉他， 赫敏严厉地说。 反正他迟早会知道的。 怎么会呢？ 哈利，这件事不可能不被吵得沸沸扬扬， 赫敏说，口气非常严肃。 这场争霸赛是大家都关注的，而你又那么出名，如果预言家日报不发表文章请你参加比赛，我倒真会感到吃惊呢。你知道的，在关于神秘人的书里有一半都提到了你的名字，小天狼星肯定情愿从你这里了解这件事，我知道他一定是这样的。 好吧，好吧，我给他写信。 哈利说着，把最后一片面包扔进了湖里。两人站在那里，注视着面包在湖面漂浮了一阵，随即一只巨大的触手冒出水面，把它抓到水下去了。然后他们便返回了城堡。 我用谁的猫头鹰呢？ 他们上楼的时候，哈利说， 他叫我别再用海德威了。 问问罗恩，你能不能借？ 我不会问罗恩任何事情， 哈利断然地说。 好吧，那就借一只学校的猫头鹰，人人都可以用的， 赫敏说。他们来到上面的猫头鹰棚屋，赫敏递给哈利一张羊皮纸、一支羽毛笔和一瓶墨水，然后他顺着长长的几排七只走来走去，打量着各种不同的猫头鹰。哈利靠着墙根坐下，开始写信。 亲爱的小天狼星，你叫我把霍格沃茨发生的事情都写信告诉你，所以我就写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今年要举行三强争霸赛，星期六晚上，我被选为第四位勇士了。我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投进火焰杯的，我自己没有这么做。霍格沃茨的另一位勇士是塞德里克·迪格里，他是赫奇帕奇学院的。 写到这里，哈利停下笔思索，他多么想讲一讲从昨晚开始盘踞在他心头的那份沉重的焦虑啊！可是他不知道怎样把这种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于是他又把羽毛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写道， 希望你一切都好，问候巴克比克，哈利。写完了， 他对赫敏说，然后站起身来，掸去袍子上的稻草。海德威见了，赶紧扑棱棱地飞到他肩头，伸出一条腿来。 我不能用你， 哈利对他说，一边左右张望着寻找学校的猫头鹰。 我必须在他们中间挑一只。 海德威响亮地叫了一声，突然飞起来，爪子深深地扎进了哈利的肩膀。哈利把信拴在一只大谷仓猫头鹰腿上，在这过程中，海德威一直背对着他。谷仓猫头鹰飞走了，哈利伸手去抚摸海德威，不料他愤怒地咂了咂嘴，飞到上面哈利够不着的船子上去了。 先是罗恩，然后是你， 哈利气愤地说， 这又不是我的错。 如果哈利以为一旦大家习惯了他是勇士，情况就会有所好转，那么他第二天就会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了。重新开始上课以后，他就再也无法躲避学校的其他同学，而显然另外几个学院的同学也像格兰芬多们一样，以为哈利是自己报名参加争霸赛的。不过他们和格兰芬多们不同，他们似乎觉得这件事并不很光彩。赫奇帕奇们一向和格兰芬多们相处得很好，可现在也突然对他们全都冷淡起来，一堂草药课就足以证明这点。显然赫奇帕奇们觉得哈利盗取了他们勇士的光荣。由于赫奇帕奇学院很少获得什么光荣，塞德里克是少数几个给他们带来光荣的人之一。他曾经在魁地奇比赛中打败了格兰芬多学院，这使他们的这种怨恨情绪更强烈了。厄尼·麦克米兰和贾斯汀·芬列里本来和哈利关系很不错，现在也不跟他说话了，尽管他们几个人在同一个托盘上一直跳跳球精。不过 当一个跳跳球精扭动着从哈利手里挣脱，在他脸上重重打了一下时，他们都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使人心里很不舒服。罗恩也不跟哈利说话了，赫敏坐在他们俩中间，勉强找出些话来。哈利和罗恩各自跟赫敏倒是有问有答，表现正常，可是他们俩互相躲着对方的目光。哈利觉得就连斯普劳特教授似乎也对他冷淡了，这也难怪，他是赫奇帕奇学院的院长吗？一般情况下，哈利肯定是渴望见到海格的，可是上海格的保护神奇动物课意味着同时会见到斯莱特林的学生，这将是他成为勇士后第一次与斯莱特林们正面相遇。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马尔福来到海格的小屋时，脸上又牢牢地挂着他那个讥讽的笑容。 啊，看呐，伙计们，这就是勇士。 他刚走近，估摸着哈利能听见他的话时，他就对克拉布和高尔说， 你们有他签名的书吗？最好赶紧叫他签名，我怀疑他在这儿待不长了。三强争霸赛的勇士有一半都死了。伯特，你认为自己能活多久？我猜大概是第一个比赛项目开始后10分钟吧。 克拉布和高尔讨好地傻笑起来，可是马尔福不得不就此打住，因为海格从他的小屋后面出现了，怀里抱着一大摞摇摇欲坠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都装着一条体积庞大的炸尾螺。海格解释说，炸尾螺之所以互相残杀，是因为他们有多余的精力没处释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同学都要用绳子拴住一条炸尾螺，带他去散一会儿步。同学们听了都非常害怕。这个计划的唯一好处，就是把马尔福的注意力完全吸引过去了。 带这玩意儿去散步？ 他盯着一个箱子，厌恶地问。 我们到底应该把绳子拴在哪儿？拴在他的刺上？炸尾上？还是吸盘上？ 拴在中间。 海格说着给大家做示范。 恐怕需要戴上你们的火龙皮手套，作为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哈利，你过来帮我对付这个大家伙。 其实海格的真正意图是想避开全班同学跟哈利聊一聊，他等到大家都带着炸尾螺走开后才转向哈利，非常严肃地说， 这么说你要去比赛了，哈利，参加争霸赛，成了学校的勇士。 勇士之一。 哈利纠正他。海格浓密蓬乱的眉毛下，一双黑亮的眼睛显得非常担忧。 知道是谁把你的名字投进去的吗，哈利？ 怎么，你相信我没有这么做？ 哈利说，竭力掩饰他听到海格的话后突然涌起的感激之情。 我当然相信。 海格嘟囔着说， 你说不是你干的，我相信你，邓布利多也相信你，大家都相信你。 真希望知道是谁干的。 哈利怨恨地说。两人放眼眺望草坪，同学们现在散开了，一个个都走得很艰难。炸尾螺现在有3英尺多长了，力气大得惊人。它们不再是肉乎乎的，没有甲壳，没有颜色了，而是长出了一层灰白色，又厚又亮的硬壳。炸尾螺的模样介于巨大的蝎子和拉长的螃蟹之间，但是仍然看不出脑袋和眼睛在哪里。他们现在变得力大无比，很难控制。 看样子他们挺开心的，是吧？ 海格高兴地说。哈利断定他说的是炸尾螺，因为同学们显然并不开心。时不时的，随着一声令人惊恐的噼啪声响起，一条炸尾螺的尾巴爆炸了，推动炸尾螺向前跃进好几米，不止一个同学被拽得摔倒在地，拼命挣扎着想站起来。 我也不知道，哈利。 海格突然叹了口气，目光又回到哈利身上，脸上带着一种忧虑的神情。 学校的勇士，哼，什么事都让你碰上了，什么？ 哈利没有回答。是的， 什么事都让他碰上了。他和赫敏在湖边散步时，赫敏说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据他说，罗恩也正是因为这个才不跟他说话的。